今日咧每日一晚环节，咁啊本身咧就因为睇咗佐丁山今日篇文啦，咁佢嘅标题咧就叫做港楼响丧中，楼价跌五成。咁啊，倚入去睇咧，其实都若冇知道啦，因为佢都唔系好嗰啲楼，净系佐丁山系边个咧？其实就系香树辉嘅笔名。咁嗰啲嘢我都间唔中去睇下嘅。要改行集团啦，咁改版本，冇人知啊。咁佢亦都唔会出嚟认噶吓。咁、啊、变相咧就系、是、你嗰、那个大股东就系咁喺香港高价抢地，但系你嗰个出个报告咧就话楼价未来会跌。咁究竟系出口术想买平货啊，定系真系同佢嘅大股东对着干咧？呢啲就冇人知。咁但係我哋睇返未来香港十年楼价有冇机会跌 48% 呢？呢、這个我係完全否定嘅。我反而觉得升一倍嘅机会大过你跌一半。点解咁讲呢？因为佐丁山呢篇文呢好令到我好大启发。因为除咗嗱，佢好多里面好多观点都係我之前讲过㗎啦，唔知佢有系咪有睇我哋啲嘢啦，或者听我哋节目。咁最紧要呢，其实施永青旧年呢佢都话佢从来都冇估计一样嘢，冇将一样嘢列入考虑因素，呢个系评论楼价嘅，就系呢佢从来都系讲楼价呢好贵，因为脱离香港市民嘅购买力。但系因为如果计埋香港市民嘅储蓄落去呢，嗰、那个就唔脱离。因为你而家我节目其实讲咗几年啦，你喺银行有钱嘅人呢，喺香港呢就有120,000亿嘅钱。系咪好多呢？唔算好多嘅。1,000,000一个海之恋单位呢可以买120,000个。120,000个海之恋单位。长江佢买起好多好多间长江。可以买晒所有香港嘅地产股9倍，我当时都讲过啦，将香港所有地产公司买晒，可以买9次。咁所以呢，你要配合翻嗰个香港嗰个楼市，就要计埋嗰个存款先得嘅，因为而家银行红宝仔利率都仲系唔超过1厘嘅，即使你加，因为红宝仔冇添啦，咁你定期可能都系有1厘或者咁上下。咁你美国呢係而家係好似话进入加息周期，美国有1厘至1厘25，但係美国系咪可以咁容易一路加落去呢？呢、這个两睇嘅啫。因为你美国呢经济全世界而家目前嚟讲系火车头，因为佢个增长速度唔系好快，但係呢佢嗰个经济复原程度系全世界最好嘅。你比起日本，比起欧洲，佢都仲系好强嘅。但係能唔能够 support 到你再加多几次利息呢？呢、这个我就反而有啲保留啦。咁我哋暂且唔计美国啦，淨係计返本港因素啦。香港本身你美个利息系跟随美国，呢、这个冇错嘅。嚟緊就算可能加多3次息，加到2厘啦。但係2厘基本上有买过重，即係有买过楼嘅人都知道呢，香港呢20年来基本上呢而家嘅利息系处于一个咧40年来一个极低嘅水平。你数翻1977年到而家，去到90年代都仲系要10厘嘅。97年到就算2000年都系要10厘嘅供楼。香港嘅楼市系由2003年见底，因为当年咧就2002年美国嘅科网股爆破。咁啊，所以格林斯潘咧就减咗13次息，去到2013年，所有嗰个减息效应就发挥出嚟啦。13次息咧就减到好低，咁当然都唔够而家低啦。就令到香港嘅楼市咧就由见底反弹。咁另外一方面咧，金融海啸之后咧，嗰个利息就更加低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纯粹以利息因素咧，就算嚟紧香港加多4次利息咧， 嗰個叫做供樓負擔都唔係話好大，相比以前你供10厘、11厘嘅時候，P 加三嘅時代咧，根本而家就十，其實就好輕鬆嘅。如果你真認真供樓，即係唔係你唔係話一個人供幾層嗰啲咧，因為而家從來都冇可能聽到一個人可以供到2層樓以上。你有壓力測試，基本上你第一層樓，即係你除非自己住一層冇供嘅，就另外買一層。但係你想一個人去供2層樓或以上咧，基本上喺香港。呢、这個年代係未唔會發生噶啦，同以前唔同嘅。以前97年嘅時候呢，一個人都供3、4層樓，咁到當時係11厘，係 P 加三，諗起上嚟梗係好大鑊啦。因為呢，每層樓都要供5、6萬，一份佢打份工10萬蚊都好啦，供幾層樓每層5、6萬，根本個個月都係貼晒出嚟。到到一失業，直情連基本供樓都供唔起，所以先至咁大鑊，有個連鎖效應。咁我想最主要咧讲香树辉点解会启发，我觉得嚟紧啲楼仲有排升咧，因为我哋评论香港楼价咧，香港好多人都忽略咗一个问题，其实我当时我都冇讲到，从来都冇讲过一点，就系我哋冇无事深圳嘅存在，因为咧嗱，你睇翻咧最近，因为我哋工作需要啦，咁我上去上面睇啲地皮喺深圳。龙华净系讲龙华，原来都要卖9万蚊一平方，咁即系港币围到接近1万蚊一尺噶啦。如果讲尺价，咁佢啲楼咧，龙华系咩地方啊？以前系二线关嚟嘅，而家咧深圳冇咗二线啦，变咗将好多以前二线嘅地方咧，全部升晒。即系你讲起保安，而家机场以前都系二线嚟嘅，以前嗰啲楼唔值钱，好平。咁因为咧，有人讲啊，深圳即系你话讲大陆嘅楼价升咗10几20倍、20、30倍，香港先系升得个几倍呢几年呢10年咧，咁可咁讲法，即系唔可以咁计，因为你大陆个基数细，500蚊尺升到上1万蚊尺，咪有20倍咯。但系你1万蚊尺升到30万蚊尺，呢个好困难。你叫深圳试下卖30万蚊尺啊，边个买啊？但系而家深圳喺福田区比较似样啲嘅楼，全部都要12、3蚊，3万一平方，即系13、4蚊一尺噶啦。呢个系深圳嘅数，你稍微靓啲嘅楼全部都要。咁你谂下，连龙华都要成10000蚊一尺嘅，一方要9万蚊平方。龙华要去深圳市区或者去福田，可能都要揸半个钟头车。咁你谂下啦，咁嘅地方都要。升到咁，都升到咁犀利，系嘛？所以咧，唔系头先我讲个唔系龙华嚟喎。我要更正翻，头先我讲过，之前你睇地啦，系宝安区，有地铁嘅地方，要9万蚊一平方。龙华就冇咁贵嘅，但系龙华都好似要成5、6万、6、7万，因为龙华之前咧，佢好似系万科定系。定系王健林佢哋嗰边咧，之前买一块地王就比市价高，点知买完之后咧，全个龙华啲地咧就疯狂咁炒，升到上成倍咁滞。咁我想讲翻啦，我哋一路都无视咗深圳嘅存在咧。其实深圳如果讲整体嗰个叫做 GDP 咧，佢系好快会过香港嘅，因为佢个地方大，龙华即系深圳已经系吞晒所有二线。即系将佢嗰条界啊扩大咗好多，所以而家深圳嘅土地咧系大过香港好多嘅。第二，佢人口已经系2000万嘅大型城市，咁你人口多香港3倍，你点可能 GDP 唔会超过香港啊？呢个一定过嘅问题，因为你将所有嘢集中埋啊嘛。而深圳咧，佢主力发展高科技，所有嗰啲叫做互联网嗰啲巨企咧，全部嘅总部都喺深圳。咁同而家所以咧嚟，即系点讲啊？全国嘅大陆全国嘅有钱佬咧，基本上都喺晒深圳，因为深圳系变成机会最多嘅地方，佢活力全经济活力系全国最强嘅。咁深圳楼价咧，我睇唔到未来10年有啲咩阻力可以令到佢唔升1倍，系嚟紧仲有排升嘅深圳。当你去保安都要1万蚊尺嘅时候，你香港楼价点会跌咧？只有跟升嘅啫，呢个唔可能唔跟升嘅，系一定跟升。所以 即系我你要睇楼咧，一定要睇埋一个比较，因为香港同深圳只系一河之隔，基本上深圳升，香港一定会跟住升，水涨船高一定推高香港。所以嚟紧我睇嗰、这个量化宽松慢慢缩细咧，有机会会减慢嗰个升值速度，但系就你要计漏咗一样嘢，量化宽松嘅出现咧，系令到全世界嘅人咧，系对一个可复制资产咧，系产生抗拒或者有啲戒心。可复制资产即系货币，即系股票，即系债券。呢三样嘢咧，随时都可以印嘅，但系一个物业就唔可以随时印。房地产市场就系属于不可复制资产，所以咧嚟紧嗰个楼市咧。啲人话泡沫会爆破啦，因为美国嗰个叫做联储局减佢嘅资产负债表，缩嗰个 balance 咁样，咁缩细咗之后，你估啲楼会跌嘅咩？系唔会嘅，系绝对唔会跌嘅，因为你缩咗，冇人知道你几时加翻噶嘛，人哋知道咗你呢个系一个可复制资产，而你而家只系话俾人听会减少，冇人知道你几时会加翻噶嘛。所以系啲人系唔会将钱再买翻你嗰样嘢，系调翻转头去晒一个不可复制资产，就系楼宇度。所以嚟紧我睇都睇唔到有啲乜嘢势头可以阻止，即系除非你话哦大陆真系经济崩溃，突然间共产党倒台呢啲，大家估唔到吓，又或者大亚湾核爆，咁呢样嘢系不可确定嘅嘢，大家都唔知嘅。如果冇呢两样嘢出现咧，睇唔到嚟紧深圳唔升一倍嗰个理由啦，所以香港楼我觉得都系会嚟紧10年都可能会有一倍升幅啦，吓，咁所以你哋睇淡楼市嘅最佳方法咧，就系估咗自己层自住楼。咁如果嗰啲德银啊、瑞银啊、大摩啊、美林啊、花旗啊，想沽空股市就容易啫，沽空楼市得唔得咧？都得嘅，你哋出张涡轮啊，咁啊，好似以前即系金融海啸之前嗰啲 CDS 咁咯。咁但系涡轮咧，你要系喺市场公开买卖，唔系你揸庄嗰只任你打靶嗰只，系嘛？你要有规矩，你最好咧同中原城市领先指数挂钩，跟佢嘅点数，你够胆咪放俾人买咯，够胆你咪沽空咯，系嘛？讲多无谓啊！你话会升几多跌几多系嘛？最好就系你够胆去出嚟沽空，楼而家冇得沽空嘛！你够胆出嚟沽空城市领先指数，俾人当点数买系嘛？0.1就1万蚊每一点就当1万，你够胆咪攞出嚟沽咯系嘛？咁可能咧就对个楼市有少少制衡作用嘅吓。咁啊，今日讲住咁多。